窗下逐日出日落一晚，半江蛙声满江心又点燃，我将烟火吹进万山川，醉抚平心宽，云外的月光柔软，但愿总有人见一两风，偏偏天我是万八千梦，但愿岁月如客来去皆从容，但愿总有人见一两风，偏偏天我是万八千梦，愿你凝眉抬眼间都有神通。下烛丝几三餐一晚，天黑总会有一盏灯取暖，我将鲜花栽满山外山，陪你峰回夜路转，天涯满远方长安，愿总有人见一两风，偏偏天我是万八千梦，但愿岁月如客来去皆从容，但愿总有人见一两风，偏偏天我是万八千梦。